你好，我是洪亮杰。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计算机视觉高级话题之二，视觉问答。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高级话题，聊一聊视觉问答这个话题。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问答系统，可以说这是人工智能领域最核心的问题之一。传统的问答系统主要是针对文字而言的，问题和答案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的。当然，问答所针对的内容有可能来自一个外在的知识库，例如维基百科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视觉问答，特别是自由形式或者开放形式的视觉问答，主要指的是根据一个图片进行自由的基于自然语言的问答。例如，我们可以问一个图片中是否存在一只猫，或者可以问图片里的天气是不是阴天等等。那么，为什么视觉问答会在最近几年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呢？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一下视觉问答所面临的挑战。首先，视觉问答需要对图片中的细节加以理解。例如，我们问图片中的披萨用了哪种奶酪，那就代表着我们的系统必须能够识别披萨中的奶酪，而这往往意味着非常微观的一些细节的物体的识别。其次，视觉问答还需要我们对图片的上下文进行理解。例如，我们可以问图片中有几辆自行车，这个问题其实不仅需要我们对图片中的自行车进行理解，还需要能够计数，这显然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理解任务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需要对图片中的物体进行推理。例如，我们问图片中的披萨是不是素食披萨，那么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披萨的种类进行分类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推理。当然，视觉问答的挑战还远远不止这些，但从这些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，视觉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问题。不少视觉问答的数据集除了纯粹的图片作为输入以外，还有一个图片的标题。这个图片标题往往提供了不少的信息，也算是帮助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任务的难度。如果需要对视觉问答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，推荐你阅读我在文末列出的参考文献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视觉问答的基础模型。这个模型需要对问题、图片以及图片标题分别进行建模，从而能够进行问答。针对问题，模型利用所有问题中的重要词进行词包的表达，并且得到了一个1030维度的输入表征。类似的，针对图片标题，模型也进行词包表达，得到了一个1000维度最高频词的表征。最后，作者们利用了 VGG 网络来提取图片的特征，得到了一个4096维度的图像表征。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则是先利用神经网络的隐含层，针对每一种特征单独训练，然后把第一层、中间层给串联起来。串联起来之后，这就是所有特征的一种联合的表达了。那么我们可以再经过一层隐含层学习到各个表征之间的相互关系。文章中还讨论了另外一种模型，那就是利用 LSTM 来把问题和图像结合到一起，来最后对回答进行预测。在这样的模型架构下，回答的准确度大概在 55% 左右。如何来理解这个准确度呢？在同样的一个数据集中，如果针对所有的问题回答都是是，所达到的准确度大概是 20% 多。在最初的模型被开发出来以后的几年时间里，针对视觉问答的各类模型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式的增长。其中一大类的模型利用了关注机制。在深度模型中，关注机制是一种相对来说复杂一些的加权模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希望对某一些神经元或者是隐含变量更加关注一些。这个机制在视觉问答中的一种应用就是，针对不同的问题，我们希望让模型学习到图片的哪一部分来负责回答。在一篇论文中，作者们提出了一种更加高级的关注机制，那就是层次同关注。这个机制是什么样的呢？针对某一个回答，我们不仅要学习到究竟需要模型看到图片的某一个局部，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加权，还需要针对问题，也就是文字进行加权。这里的一个观察是，有时候一个问题中的核心其实就是几个关键词，这些关键词直接影响了回答，这就是同关注这一概念。文章中还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，那就是层次关注，是指问题的文字在单词、短语以及整个提问三个层次来进行建模。可以说，这种方法在语义的局部以及整体上更能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。最后需要提及一点，最近的一些研究又把视觉问答和推理，特别是神经编程联系起来，让回答问题变成自动生成程序的某种特殊形式。今天呢，为你讲了计算机视觉高级话题之一的视觉问答的概念，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。第一，我们讲了视觉问答所面临的三大主要挑战。第二，我们讨论了对视觉问答进行建模的一些基本思路。最后，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，你觉得当前视觉问答的主要瓶颈是什么？欢迎你给我留言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